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咧喺我旁边嘅大家好熟悉嘅 Jeffy 啦，吓， 系 ，hello。 咁咧今日嘅主题咧，其实都系承接都系上两集咧嘅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呢个题目咧实在太大啦，亦都系非常咁重要啦，喺现代科学嚟讲啊。好啦，咁但其实叫得做第二定律，咁必然有第一啦。咁但其实咧仲有第三嘅添。 系， 咁啊考一下 Jeffy 先啦，吓，咁啊究竟乜嘢系第一定律咧？ 系。第一就考唔到我嘅，咁咧就系呢个能量不灭啦， 系啦， 系啦，亦都可以话物质啊不灭啦， 冇错冇错吓，咁即系话咧，最先就系讲能量啦吓，即系原来咧各种能量我哋以为好似消失咗，咁但系原来佢只不过系转化咗另一种形式，就是、我哋所谓嘅星光电热啊，呢啲系各种唔同能量嘅形式啦，系嘛，咁所以喺19世纪佢哋研究热力学嘅时间咧，就已经系揾出咗呢个咁样嘅规律，或者有咁嘅形式，咁但后嚟当然去到20世纪初就爱因斯坦吓、建立佢嘅相对论咧，其中一条好重要嘅公式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E。 等于 mc square 系啦，等于 mc square， 咁 E 就代表能量啦 ，energy 啦 ，m 就系代表即系质量，就系、是、物质啦，系、嘛，即、系一个 mass 啦。咁所以佢就将物质同埋能量咧就等同起嚟。原来大家咧即系嗰个比例常数咧，只不过就系光速嘅平方，咁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数值，系、嘛。咁就原来系可以互相转化嘅，吓、咁因此呢、這个咁嘅所谓能量嘅不灭定律咧，而家已经变咗叫质能。嘅守恒啊， 守恒 咧，其实系更加即系比较上嗰、那个意义咧吓，系、普遍个所谓不灭，因为佢话、基本上我哋而家嘅认识咧，就话无论系物质同埋能量咧，系既不可以被创造，亦都不可以被消灭 嘅 吓。咁、但系其实佢互相转化、咁互相转化咧，可能大家都听过我或者喺节目都讲过啦，就系、如果按照而家嗰个量子力学嘅观念咧。其實確實物質係可以煙滅嘅，啊，佢用個煙就係好得意嘅，唔知點解當時佢都係用， 灰飛煙滅， 我啲中文可能差啲啦，灰飛煙滅我哋用火字旁啊嘛，但係佢哋呢個煙滅咧係用三點水嘅， 哦，係、 煙滅作用嚇，咁啊呢、這個煙滅咧，英文叫做 annihilation 係真係嗰個字都 annihilate， 係真係如果你個動詞就 annihilate， 我都好難發音啊、但我慣咗個名詞啦，就係、annihilation。annihilation 係點啊？就係、一粒子同佢個反粒子。咁、都係我哋都之前可能提過，但係即係而家冇咁多時間講咩叫粒子反粒子啦。第時我再講粒子物理學再詳細講啲。咁就係咧，譬如一粒正電子。同埋一粒電子，即係電子就係正常我哋平時認識嘅啦。正電子其實就係佢嘅反粒子啦，或者係一粒質子，或者佢嘅反質子、中子或者反中子。佢哋一碰撞咧，就會有一個 annihilation， 就會兩粒粒子都消失，就變成純嘅能量，就係輻射。就一般就係 gamma ray photon， 伽馬射線光子。其實用眼睇唔到嘅嚇，伽馬射線嘅，但係即係就係一個 pure energy。咁個轉化就係完全跟足 E 等於。MC square， 即係都係雖然話就話叫湮滅，但其實唔係冇咗嘅。 其實就唔係真係冇咗嘅 ，annihilation 就個物質，但係因為佢轉化咗能量啊嘛，咁、按照嗰條公式，所以其實咧就唔係話真係無端端冇咗，倒翻轉頭都得、就係話原來咧喺呢個真空，雖然我哋話真空係乜嘢都冇啦，定義上啦，但係原來真空並不空，原來喺真空入面咧係隨時可以咧有一啲叫粒子對生成啊，我哋叫 pair 嘅 production， 就係話突然間可以有一粒。電子同佢嘅反粒子，即係正電子咧，突然間喺個真空入面出現。咁但只不過咧，佢哋好快脆咧就互相碰撞又消失翻。 係， 咁佢好快脆，究竟快到咩地步咧？原來咧就係同嗰個所謂普朗克常數有關嘅 ，Planck constant。因為如果我哋有冇講過即係測不準定理啦，所謂不確定嘅原理啦，係嘛？不確定原理咧，大家知道咧一個最常表達嘅形式咧，就係個位置嘅不確定性同埋嗰個動量嘅不確定性。佢哋乘埋咧，其實咧就差唔多就係等於普朗克常數。即係一定唔會細過普朗克常數咁。但另一個表述咧，其實就唔係講佢個位置同個動量，即係 position。and momentum 一般叫 delta x 同 delta p， 因為 p 咧就代表 momentum 嘅動量。但另外一個表述形式咧，其實就係佢嗰個能量嘅不確定性，同佢個時間嘅不確定性。我哋即係 delta e 通常用大草衣嘅，因為細草衣咧就代表嗰、那個基本電荷嘅一本，即係個 electric charge、electronic 嗰個 charge， 我哋用細草衣。所以通常 energy 咧喺物理學咧就用大草衣嘅。咁就 delta 即係一個三角形啦。delta E 乘以 delta T 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就唔會使一個 H， 差唔多同 H， 即係細草 H 就普朗克常數。咁於是就好有趣啦，就話原來咩叫 delta T 咧，就係時間上嘅不確定性。咁就話原來你呢個能量咧係可以咧係無中生有。咁喺真空入面咧就出現咗一對粒子對，但只要佢哋啊係佢存在嘅時間係細過 delta T， 即係如果即係話 H 除以 delta E 啦，即係啊。咁嘅話咧，其實係容許嘅，即係喺呢個粒子物理學或者喺量子力學入面咧，呢種係容許，即係話原來真空入面咧係不斷有啲粒子對嘅生成同埋湮滅，只不過時間咧當然就短到咧係超乎我哋日常嘅，即係你可以話笑分之一秒，即係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冇意義嘅，但喺物理學上嚟講咧係真係要論證得到咧係有意義嘅。所以其實我哋所謂嘅真空，就算係最勁嘅太空入面嘅真空咧，其實都係不斷有呢啲粒子對生成嘅。咁呢個就好有趣。呢、這個咧就係當然已經超越咗所謂二力學一二三定律啦，其實係去到一個量子力學即係嗰個論述嗰度。好啦，翻翻嚟兩二力學。咁二力學第二定律係咩啊？ 咁講咗兩個禮拜，咁我再唔識都唔得嘅。咁不過我咧都係用翻呢個表述， 好多個表述，係啦，表述方式。 我都用翻個表述係比較簡單嘅，就係中學嗰陣時，咁就係啲能量咧就唔能夠由低温去到傳去高温嘅。 冇錯，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準確嘅即係表達方式嚇，係一個應該咁講，即係話係一個所謂自發性嘅變化。嚴格嚟講，仲要係一個所謂封閉嘅體系，或者應該係一個完全孤立嘅體系添啊！即係有時如果我哋冇咁嚴謹咧，就叫 closed system， 咁呢個就叫封閉體系啦。但係其實更加嚴謹啲叫 isolated system， 個分別喺邊咧 ？closed system 咧就係話呢個 system 呢個系統同外界咧係冇任何嘅物質嘅交換嘅，即係封死咗啦，咁多物質咁多物質，但係咧能量上咧佢都仲可以嘅，但係 isolated 咧就更加嚴謹啦，即係話呢個系統咧同佢個外部咧係無論物質上抑或能量上咧都絕對係冇任何嘅交換嘅，咁叫做 isolated system。咁所以嚴格嚟講，即係一個 isolated system 入面嘅任何嘅自發性嘅變化咧嚇，都冇可能咧係出現熱，即係熱量啦，呢、這個 energy 咧 heat energy 咧係由低温流向高温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係嘛？水永遠都向低流嘅，因為咧佢一定係由一個高能量狀態去到一個低能量狀態。咁但係其實個能量係唔係真係消失咗嘅？而係呢個所謂高低咧，就只不過係反映佢有冇可能再進一步咧，其實將你一個再引申咧，其實都係另一個表述嘅，差唔多就係、是、可以作功嘅能量咧，係只會係越嚟越少嘅，係嘛？即係最先有個系統，佢有咁多能量係可以作功嘅。咁但係咧，久而久之咧，其實呢啲可以作功嘅能量咧，就只會越嚟越少，就唔會越嚟越多嘅。因為好簡單，如果你係有一個好高温同埋一個好低温嘅嚇，一個 heat source 一個 heat sink 咁樣係嘛？咁確實咧，你又可以利用呢個温差嚟去做作功，做好多嘢。咁但係因為你熱量咧，永遠都係高温流向低温嘅。係。咁即係點啊？高温喪失熱量咧，個温度下降。低温區吸收熱量，温度上升。到到最後一定咧， 就會 温度趨於一致。温度趨於一致，冇温差，冇温差，仲有冇可能作功咧？ 冇啦， 冇可能作功啦。咁呢個咧，亦都係熱力學第二定律，係另一個表述。咁但係當然咧，我喺過去嗰兩集入面咧，都成日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話你睇下你間房啊也好，或者你張書台也好，就算你執得幾齊整都好咧，隔得一兩日咧又會變翻亂糟糟噶啦。其實呢個都係熱力學第二定律嘅一個表述方式，而且係即係更加你可以話生活化啦。亦都係個意思係即係更加深刻嘅。 即係話啲嘢係咪會越嚟越冇秩序？ 冇錯啦，即係話咧，原來萬事萬物咧，一個最自然、最根本嘅傾向咧，就係、是、由秩序走向 冇秩序、混沌 啊，即係混亂。咁呢個咧，亦都差唔多，好似話佛家入面嘅成住壞空，係咪啊？即係啲嘢永遠咧都係崩壞嘅，係你走翻轉頭咧，其實呢個係違反自然嘅。咁當然嗱，呢個所謂違反自然咧，一陣間我會講多好多咧，其實就係、是。無時無刻都即係喺度發生緊嘅，因為如果唔係咧， 就唔會有你同我坐喺度喺度講緊呢個節目，亦都唔會有大家而家聽緊睇緊呢個節目啦、啊嗯、大家嘅存在呢其實就係一種逆商嘅結果、 嗯 啊、就係、是、我筆名啦，就係逆商啦、啊、好，咁但係呢我哋暫時唔講住，遲少少我會返返去逆商啦，咁、嗯、我第三定律好快就講過啦，咁 Jerry 頭先呢都已經好似有少少投降啦，投降啦， 唔好有冇提示呢， 提示呢有一個表述方式呢、嗯，雖然講咗都係等於冇講咁上下嘅，就係話絕對零度咧係冇可能達到嘅、 哦， 即係零下負，即係攝氏零下負273點幾度嗰個咧。咁、 嗯、 但係其實另一個表述形式咧，就係話其實一個完美嘅晶體，即係一個固體入面啦、啊、即係當然就有好多嗰啲原子分子所組成嘅啦，佢就形成一個叫晶格啦，係嘛，即係屬於叫 lattice、嗯。L-A-T-T-I-C-E lattice 啊，即係晶體一個網格咁樣。咁啊，完美晶體一個晶格入面，如果佢呢個完美晶格係去達到真正嘅絕對零度咧，咁佢個相值咧 係 亦都會係零。咁當然講真，其實呢個你所謂叫定律咧，某一程度上都可以話係一個定義嚟嘅添。定義就係你點樣去定義相值係零嘅嗰個基準。 嗯， 啊，咁嗱，當然你都係咁講啦，就係、是、相值係零咧，其實就即係冇得再即係變㗎啦，因為你乘住壞空，連個乘住壞空都冇可能，因為佢已經係最壞㗎啦，即係個相值已經 係 零啦，係嘛？好啦，咁樣咧就但係另一個講法咧，就話我哋喺原則上。技術上固然唔得啦，甚至原則上呢你用我哋而家所知嘅物理方法，特別即係佢有提嘅，當然呢個更深啲就用一個叫做等溫嘅一個一步一步嘅方法，叫 isothermal 啦、啊、你知熱力學有一個叫絕熱，一個叫等溫嘛 ,adiabatic 同 isothermal 嘅，咁我而家唔講咁深入住。咁但係呢總之佢話，如果我哋有用一就算你點樣一步一步用一個咁樣嘅叫等溫嘅方法，係然後呢係令到嗰個晶格呢係趨於絕對零度咧，係一件冇可能嘅事，係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mission impossible、嗯。咁呢個就係所謂第三定律。不過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就對第三定律嗰個興趣就唔係咁大啦。而家咧，我哋主要集中就係第二定律啦。咁、 嗯、 但係第二定律，亦都講到咧，其實係同嗰個時間戰向啊。上次我哋都有提過前兩集啦。咁我哋用咗好多例子，就係譬如一隻杯喺嗰、那個。打爛咗，即係喺個台面跌咗落去，一隻雞蛋啦，我哋用雞蛋啦，或者用一杯啦，就一杯水啦，係嘛？咁亦都咧，我哋亦都講過，其實如果按照我哋所知嘅牛頓嘅力學，其實甚至係量子力學同埋相對論入面一啲最基本嘅方程式咧、 啊， 其實佢喺時間上咧係對稱嘅，我哋叫 time symmetric 嘅，即係話你喺個方程式入面將嗰啲 t 變曬做 negative t 負 t 咧，其實佢都一樣啱嘅喎。即係正如我咪講過啦，譬如咩叫宇稱啊？宇稱即係理正道陽真零，攞諾貝爾獎一個咧，就係話我喺呢度做嘅任何實驗喺鏡像世界入面，都一定應該成立㗎。即係我喺真實世界成立嘅一定成立，我真實世界唔成立嘅鏡像世界都冇可能成立㗎，係咪啊？咁呢個就即係話係即係鏡像對稱啊，呢叫宇稱，宇宙嘅宇啊嚇，宇稱稱嘅對稱嘅稱。咁但係時間上咧，佢亦都係話個即係 t 同負 t 其實冇分別。 係啊。 但係呢、我又舉咗一例子，就話譬如台波就有一個好明顯啦，或者仲有另外一個都得㗎喎，譬如一個嗰啲玩雜耍嘅掟波波，你將個玩雜當佢即係佢已經掟緊啦，已經掟喺半空，譬如三四個波掟得好勁啦，係咪、我哋將佢呢個錄影抽咗一截出嚟，然後倒轉嚟播、你發唔發覺得到啊？ 我諗都係發覺唔到， 發覺唔到嘅、一樣成立㗎嘛，所有嗰啲所謂我哋嘅動力學啊，即係 kinetics 啊或者 dynamics 啊都成立嘅。咁但係好明顯呢，就喺現實世界有好多嘢呢，你一倒轉嚟播，我哋都講過啦，架火車行呢，你倒轉嚟播，其實你都唔知係唔係，因為佢真係可以倒後架火車、 如果冇煙， 但係個噴煙呢就好明顯啦，喂啲煙咁一路走返入個煙通入面。